想靠近你，如候鸟迁徙，追寻足迹，在你的身旁栖息，可你却躲避，在若即若离。曾经问情，成为了泡影，那过往的真心是否只是荒唐的游戏？咫尺距离隔着一颗遥远的心，越逃离记忆越清晰，所谓温馨是我的独角戏而已，却听见认真的语气，对不起喜欢你。最复杂的谜题是难猜的真心，有关你翻涌回忆，最灰暗难言的光阴，你给我最真的欢喜，痛不可逆，可喜欢却要是难以，也许你是爱的谜底，是生活的意义。熟悉的声音和呼吸，再靠近语气很坚定，说那句喜欢你。